长城脚下，大运河边，中轴线上，四九城中，一个城市的风云流转。FM 87.6，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演绎有滋有味的北京故事。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广播情景剧《我要跑步》。 大磊，加油啊！哎呀， 加油！ 王大磊，英文名多明哥哥，公司职员，收入10000，不算加班，因久坐办公室，坐下一身病，目前血压180，体重280，裤腰38，近视480，房贷月供8800。 我真没想到他连老年代步车都追不上。 同喜同喜。 英小柱，英文名比尔盖盖，火红的太阳刚出山，朝霞映满了半边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副总，身高有限，体重有限，收入有限，能力有限，居住面积有限，活动范围有限，但无限的装。如果没认错的话，这是曾木兰吧？ 他认的吗？我就说他认识捡破烂的。 还没找着对象呢，眼光也别那么高，他们不娶你呀，得亏死。 李小花，英文名 Lady 花花，酒吧老板，凡事老管，一天到晚爱逛自选，有朝一日走上红毯，始终未成，腿长胳膊短。 得亏没娶她吧。 10分啊，我给7.5。 4.8。 2.0。 1.9。 1.5T。涡轮增压呀。 百香果社区酒吧里。哟，盖总，累啦？ 眯等会儿。哎呀，每天呀，日理万机，是不是？ 是吗？ 还要锻炼身体，跑跑步啊，健健身呢。 先把觉睡饱了。 生命不息，锻炼不止。 盖总，教你一个啊。 哎， 不是愿意炫身材吗？我看您这衣服现在越穿越紧了，童装吧？你这件是？ 不理你了。 来，盖总，盖总，盖总， 你说话别扒拉人行不行啊？ 盖总，给你说个事儿，教你一招啊。你以后再也不用穿小一号的紧身衣，你不就想出型吗？塑形是不是？ 你那意思怎么着？ 话现在特流行，你知道那张涵予老炮里边那个胸肌大不大，肱二头肌大不大？ 大。 贴的。 哦，那是假的呀。 听说是贴上去，怎么贴呢？盖总，醒醒，盖总，累成这样就别天天这么练了。 啊，我听着呢，我听着呢。 你看啊，先贴一层发泡乳胶，你先薄薄的贴一层。拿胳膊试啊，你这块本身有那么一丢丢的肌肉，对吧？贴胳膊、肩膀、前心、后背，特别是你这个把鸡胸撑开嘛。 鸡胸？你那人的胸口长得跟锤子似的才叫鸡胸呢。 聚会，美女们穿晚礼服，你怎么办呢？ 我抹一身胶。 现在好多男性都这样，贴几块乳胶发泡那种啊。不发泡的别要啊！ 你先忙着吧，我回家我醒醒盹去。我在你这儿，我是睡也睡不踏实，听也听不明白。发泡乳胶往身上抹就能显出肌肉来，那要化了怎么办？黏糊拽拽的，人家以为我是啊什么海鲜生物呢？ 不至于， 至于。 哎呀，哎，都在了。呵 呵，赵总，你看 哪阵香风把您给刮到这儿来了？ 什么叫刮呀？那叫刮。 什么香风把您给刮这儿来了？ 嗨，这不是下午啊，没有事情 到这儿刨刨地儿。 什么叫刨刨地儿啊？ 哎，我记得 占占地儿。 歌叫那个前天没有事儿啊，到这儿刨刨地儿啊。 你听的那个是什么呀？ 有啊，里边 喊就是那木有人。您老家那儿不是流行这歌吗？ 对， 行了行了，好像觉得这是什么相声里头有这个啊。 今天这么闲在 到这里来，摇一杯咖啡提提精神。我还没说要什么咖啡就给我上来了。我现在是晚上锻炼，晚上锻炼就要打起精神， 白天要补一补。 赵总，您那儿生意现在还行吧？做的？ 哎，生意那是非常的红火啊！ 啊，对，太忙了，所以只能够晚上锻炼身体。 是这么回事？ 错，你们都不懂啊！这夜跑是时尚。 夜跑啊，白天跑人家也管您呐，偷坟掘墓，您这叫？ 你才是挖坟的呢！我跟你说，干儿总。你要再这样下去，你可要放着我，跟你急。 哎，赵总，赵总， 你别放人家，这赵总啊！ 哎，我不放你， 放我干什么？ 我不放您了， 放着我。 哎呀， 好好好， 您这个音儿都差了，别着急，您就给我们介绍介绍夜跑怎么好。 你们听着，现在跑步是非常流行的，尤其是夜跑啊，清静无为。 最后一四个字，您听是？ 清静无归， 不是无归，是无为。 哦， 晚上没有人打扰你啊，你能够全身心地投入，所以很多人崇尚夜跑。我现在是夜跑达人。 哦，您是夜跑达人了。 哎， 跑了几天了？ 跑了一二三四，三四五，三天。 呵，一二三四五，跑了三天。 哦，全线老板，那以前也是多忙的一个人呢。 那 大公司大企业， 是 现在大企业之后就开始夜跑。 你说的是哪个企业呀、啊？ 其实我们说的是您的身体和事业都是发展了。 我跟你说呀、啊， 嗯， 这个人呐、啊，必须要走在时尚的前列。 不过现在盖总是挺讲究穿的，你瞅这一身又是西服，这么热了，您出门人还是西服。 这就说明什么？ 有病！ 我招你了， 花花，这句话我太爱听了。哎、我跟你说呀、啊，花花，你们也应该加入这个夜跑的行列，要不然你们就落伍了。 当年我记得好像那盖儿总你的一个亲戚经常跟赵全新老板一块去晃手。 哎呀，那叫甩手撩发。 对，盖儿总亲戚还说过呢，说跟您一块甩手的时候啊老挣钱了。 我们那亲戚跟我说啊，讲过您掉的手串，讲过您掉的手表。 一提这个事儿我就生气。 那后来又吃绿豆还嚼生茄子。 我这个人呐，以前是辨别能力不强， 现在呢？ 现在我科学的分析了这个跑步、 哦、 绝对没有坏处。人类进化就是从跑步开始的。 不是，那为什么不白天跑晨跑啊、哦、 你不懂，晨跑有很多不好的地方、 嗯、 啊，首先说空气不好啊，然后这个人的集体状态不好，跑完了多累啊，这影响一天的工作、 哦哦、对 啊。 那您中午吃完饭锻炼身体呢？ 吃完了马上跑步容易得盲肠炎，不科学。你知道吃完那个绿豆我的肠胃有多不好啊，现在我还要你让我吃完中午饭去跑步，那我受得了吗？ 对，你想中午吃那么多绿豆， 你才天天吃绿豆了。 告别能蹲着不站能躺着不坐着的生活吧，我要跑步，听听 FM 出品， 晚上十点。 哎呀，又到点了啊，哈，可以出去夜跑了。嗯，这个小区还是很清静的。哎呀，这个周，我出来狗也出来。嗯，我这回穿多艳的服装也不怕了，没有人看见，哈哈哈。 哎呦，哎呦，吓一跳，人呢？ 什么意思？没看见我？ 哎呦，我以为是银光墩子。 什么眼神？哎呀，晚上跑步就是不一样啊，没人催我。 滴滴， 哎呀，吓死我了！哎呀，大晚上开这么快，什么人呐？确实，我是不今天没开车出来。哼，哎呀，这么大的人行道没有人啊，这个太好了啊，太好了、啊！我想随便过啊，我跑过去，我再跑回来，我再跑过去，红灯，嘿。晚上还有这么多大车呢，哎呀，看来晚上过马路还是要小心呐。 来来来，吴叔， 快点，师傅，城管来了，快跑快跑，你闪开点，叮铃铃铃铃铃铃铃铃， 你快点吧，你也别来了， 你推两把呀。 这些个人推这个车都比我跑得快啊，说看来我是要锻炼了。哎呀，我得换条路， 你别跑，你给我站住， 我追，我还真追不上，我怎么办，我拐个弯吧，我换个路线。哼，我知道这边路线，这边清静，我不往哪边去。 别打这走了，十公里 啊， 十公里短路，十公，别走了别走了， 夹你一脚，夹你一身， 已经夹我一脚了， 夹你一脑袋， 夹我一脑，夹你一脑袋。 你看你看， 我说不让你来，你不会讲话，你把人给得罪了。哎呀，大兄弟，你快往那边跑吧，往那边跑吧。 我说的每天早上这沥青上面老有毛呀、狗呀、酒液。 我是个人呀，我是个人呀。 他不会说话， 不会说话，你们还用他？围着我来回跑，看上我了，知道我是个老总，看出我这是打扮不一样。 大爷，您这边。 你大爷！ 您怎么骂人呢？ 不是，我说你才是大爷了。 哎，天这么黑，我也看不清楚，叫一小道。 这边，这边就这边，我怕你。 这大爷是非穿一亮粉的，镶了荧光绿的边，点上一嫩黄的点儿，我天！女孩甲，性质美女，特点腿长，记录5个全马8个半马，半马个人最好成绩410，每月跑量100公里。 哎呀， 哎呦喂， 好漂亮的妹妹。 嗨， 哎， 你好，我说你出来锻炼来了，大晚上的多危险。没事， 我熟了这边。 是吗？ 对。 哎呦，我也是。 您是想问路是吗？ 啊，不是不是不是，我也是住这片，我也出来锻炼，咱们幸会幸会啊。 啊， 行了行了 行。 哎，没看人家都不爱理你吗？哪能这么问呢？ 你看就你这一句话跑远了，赶紧追。 这是看我的。 哎呦， 哎呀，喝点水。 哎，您喝的是运动饮料吗？ 哎呀， 哎，知道您了。我说您 喝。你不怕了吧？ 没呀，就崴了一下脚，没事。 这还跑呀？ 经常锻炼，小磨小蹭没事，轻伤不下火线。您喝这种运动饮料特别好，而且就得是大幅度的运动之后喝这饮料。哎，我跟您说话呀，啊，嚯，您， 我觉得您还是治一治。 没事没事，这经常锻炼，这脚踝这没事没事。 这容易问永久性的这种。 不能不能不能， 姑姑姑姑姑姑姑姑姑姑姑姑， 你是他姑姑呀？ 姑娘。 啊，叫你呢。 我跟你说 啊，您说 你贵姓？ 以后咱们会认识的。 以后今儿咱认识认识，以后咱们可以。 你都倒气儿了还想认识人家？ 我还有5公里没有跑。 走， 赶紧跑。 我陪着你。 我们就是要跟你一块儿。哎，等我。没看出来这姑娘跑这么快，还累死我了 呀。身体素质不行， 不是？ 你看咱不像您似的，整话都说不上来了。 你得了吧！ 我告诉你啊，现在让他50米，一会儿我就把他追上。 哇！ 还跟你说，我还是彻底的追上。 我看不透。 你都打哈欠困成这样，你跑什么呀？我告诉你，你看姑娘，你觉得我是不是应该找一对象了？该着了吧？ 你再想，人都看不见了。 得嘞，哎，借您吉言， 你都追不上， 追得上，回见。 看不透， 姑娘， 吓我一跳，你从哪儿冒出来？ 我呀，你稍微慢点啊，没问题。怎么样？ 啊，还行。 吃得消吗？ 没问题。 嘿，看你啊，修长的身材，这马尾，对。但是一定记住了，是鼻吸口呼，你不用从牙缝里边挤那个气息啊！不，别，我陪着你跑啊，没事。用不用我带着你？我给你啊，我给你介绍一下 啊。 我呀，我在那个什么公司工作，自己有一小团队，我干的也不错。到现在没接你1米68，不，1米72，1米7，一米七。 您累吗？ 不累还行。要不然加一微信？哎，我给你讲一笑话吧。1分钟小笑逗你前仰后合。哎， 我可能加速了。 哎，没事，我也加速，我尽量30秒就讲完，我懂这意思。哎，你讲一小明的故事。你听我说，小明的故事。小明啊，小明啊。 啊，行了，您歇着吧，早点休息。 我睡这儿啊。 姑娘， 哎呀， 我们又见面了。哎呀，谢谢你指给我那条小道啊，亲呐！ 我的天儿，我 快跑啊！ 我是没看黄历， 快得跑啊！ 汪汪汪！ 我运动，我要跑步。本集主创主播小底、英宁、王大磊，素材编辑何佳楠、朱光宇，后期董月月。原创情景广播剧《我要跑步》就先播到这里了。 起与梦相欢乐相聚，不用问我和你来自哪里，同一片天空下爱是彼此在共同的世界里，我们心手相牵， 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向世界微笑》，作词周韩军，作曲薛永嘉，演唱李雪琴。 相信这里每个黎明会留下最美的倩影，最后珍藏在心里是无可替代的回忆。是冰雪还是火焰都如此的年轻，那就用热血热泪去温 你说

公园游览主路上的东西文化长廊展出的是迎冬奥奥运文化主题系列展览。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生生阳刚艺术作品展正在北京花苑美术馆展出，展览集中展出了他2000年到2018年间创作的冬奥题材水墨、速写和书法等作品，共计130多幅，在寥寥数笔当中勾勒出速度与力量，体现出生命的律动和生生不息的奥运精神。记者从北京市水务局了解到，为了深化河湖开放共享，推广本市河湖公共水域冰上活动，市水务局组织相关单位排查既适宜冰上活动又能保证安全的河湖开放水域，推出18处水域，其中6处水域已经成功达成了冰场建设运营意向，预计本月上旬免费向市民开放，包括八一湖冰场、永定河引水渠西四环段、南护城河龙潭闸、门城湖、小月湖、温榆河公园朝阳段，共33万平方米。其余12处水域因属地疫情管控、冰冻情况或没有达成意向等原因，暂时不具备开放条件。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带来的。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下午晴，北转南风2-3级，平原地区最高气温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